第59集，我们对着这两颗蛋面面相觑啊，还是吴贤蝉走过去用鼻子拱了拱，疑惑地问道： 为什么会有两颗蛋呢？ 众所周知，凤凰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浴火重生，保留着上辈子的记忆再重活一世，所以凤凰是世间最古老最具智慧的生物。泪水可以使死物重生，真火可以燃尽世间污秽之物。他们就这样强大又温柔地爱着这个世界。四周传来响动，我抬头望去，那些因为凤夫人自保而不得不杀死的海怪正在复活，他们在渐渐地恢复在陆地上原本的样子。不多时，乌贤蝉身边就多了好几只猫，围着他喵喵喵喵地叫，也有好多狗在周围围着不肯散去。他们好像做了一场荒诞的梦，现在醒了一无所知，只知道全身心地依赖着人类。而在这个时候，我作为海底少见的人类挑起了安抚狗狗的大梁。有一说一，在乌贤蝉眼皮子底下撸狗就是刺激。凤夫人的眼泪复活了无辜的海怪，真火处理了这恶臭的鲶鱼头。虽然代表着他的蛋就在我眼前，但我还是开始悄悄地思念他了。凤石把那两颗蛋的其中一颗轻柔地捧在手里。 这是我的小姑姑，她是我爸爸最小的妹妹，是一只漂亮的少见的金凤凰，也是我娘的好朋友。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后来我娘嫁给了我爹，更是亲上加亲。我的小姑姑她跟旁的凤凰不一样，她不喜欢待在北山上，她喜欢到处游走到处玩。我爹又不放心，就总派人跟着她帮她平事儿，让她以为这世间都是好人。后来就认识了那个人。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，就是那个又脏又臭又丑的鲶鱼头嘛，他不配拥有性命。凤石摇了摇头， 那人并不是什么好人，他强占了小姑姑的身子，甚至偷了小姑姑的翅膀去九重天偷药，然后嫁祸给小姑姑。小姑姑因为怀了他的孩子而对他处处忍让，然而后来孩子孵化出来是一个鸟头鱼身的怪物，他想弄死我的弟弟，我小姑姑这才如梦初醒一般跑了回来。 那蛋似乎听见了，有些羞愧地扭了扭。凤石继续说道： 可惜我的小弟弟没活太久，那人也追上了，想让小姑姑跟他回去，可惜我爹跟我娘不让，还把他的骨头抽了两截撵下山去了。可惜我的小姑姑因为我的弟弟而郁郁寡欢，没多久就自尽了。 自尽的凤凰无法涅槃，因为自己结束生命代表着与天道契约的终止，自此消散于世间无处可寻。 当时是我娘拼尽全力才留了一片小姑姑的羽毛，我娘终日将那片羽毛带在身上寻找着这奇迹，看来现在就是这奇迹了。 我却皱起了眉头，我想这或许根本就不是什么奇迹，而是凤夫人为了自己的好友自己的小姑而做出的牺牲。涅槃一次两颗蛋，说明有一颗蛋是空的，凤夫人把这次涅槃的机会让给了凤石的小姑姑，等到小姑姑在涅槃的时候凤夫人才会重生，从此之后两人一人一世那么活着，挚爱亲朋，挚爱亲朋。就连我都能想明白的事儿，凤凰一族的凤石又怎么会不明白呢？凤夫人早就算准了自己涅槃的时间，为了不让凤先生难做才自己上门提亲，提亲之前满足了丈夫的无理请求。 给孩子们办阴差阳错的婚礼。他安排好了所有人，所有的事，然后安心涅槃，给自己的小姑子再活一次的机会。他在想什么呢？我想，他是想让小姑再看看这人间的山水，看看这世间的善恶，看看自己的侄子们，再看看他自己，看看之前自杀的自己是不是不值当。而凤夫人就要好好的长长的休息一世，也许几十年，也许几百年，这漫长又轻松的假期。我想他一定安顿好了凤先生，留给他无尽的希望和下一辈子相遇的期许，没准儿还给他留了老八。凤夫人啊，就是这样一个温柔又面面俱到的人。凤石小心翼翼地捡起两颗蛋，跟着五月去寻找他的父母们。最终我们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五月的父亲和母亲。他的母亲长得十分漂亮，金发碧眼，就像是画报里走下来的漂亮海妖，说话声音空灵飘渺，十分吸引人。就连巫贤臣都不咽口水了，只是死死地盯着人家看。我给了他的猫猫头一巴掌，冷冷地说道：呸，你看你妈呢，你不是死断袖吗？怎么看漂亮女人看起来没完没了？巫贤臣挨了一巴掌也不生气啊，反而过来拱着我的手撒娇： 再看五月的妈妈呀，老婆，你看你现在也有腮了，你对这个鱼尾套装有没有兴趣啊？听说人鱼的生殖腔能自动分泌粘液，鳞片虽然软小细腻，但能紧紧箍着划不出去，到时候老婆给我生小猫猫的几率我就变大了。 我看着他有那么一点点的心动，毕竟在海底降降尿尿不是每个普通人都能有的机会，听起来确实挺难得的嘛。我小声地问道：这好吗？会不会变不回去啊？毕竟比起当鱼，我还是更想当人。 肯定不会啊，你只是一本无辜的小叔叔。 那就等五月处理完事情再说吧。我完全被说动了。哎呀，我真是一本正经的黄鼠啊。五月带着凤石见了父母，手中还拿着两颗蛋，简直是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。五月的爸爸亲切地拍着凤石的肩膀： 哎呀，不错啊小伙子，整两盅。 凤石把蛋交给了五月： 整，走走走，请猫大人给做个见证，今天我替我自己提亲。 嘿嘿呀，净整那些虚头巴脑的，你瞅瞅你还提亲，你只要不退货我就烧高香了。我这儿子从小就老愁人了，脑子笨，这家伙笨的小时候第一次上陆地上，好家伙，看见一只猪，这海底也没个海猪啥的没见过呀，这给他好奇的就跟人屁股后面跑，后来猪撞树上了，他撞猪上了。 凤石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 略有体会。实不相瞒，第一次我们遇见的时候，正巧我从他面前走过，他一直跟着我，后来我撞树上了，他撞我上了，算了。 哎，别算啊，可不能算，你这得负责，咱们家可不能退货。 我们在一旁笑出了声来。后来我们一起吃了顿饭，巫贤禅跟两颗蛋一起做了见证人，可算是把五月卖给了凤石。激动的老海王热泪盈眶，泪洒当场。 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你记得吧？当时我说…… 五月喝的舌头都大了，拍着巫贤禅的肩膀： 记得记得，咱哥俩谁跟谁好说。 好家伙，五月怕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条跟猫做朋友的鱼吧。至于什么约定，让我猜，不过就是人鱼套装的事儿。